黑夜， 黑夜， 白天， 白天， 都有人向往自由， 都有人向往自由， 自由。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24小时的全天守候，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初心未忘。2017年9月6号，北京 FM 九六九五岁了，以乐动北京经典飞扬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这个九月，和经典九六九一起去也。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飞快，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望神城经典飞扬北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新主播大赛正式启动，录制三分钟以内个人展示视频发送到指定邮箱即可参与活动。本次的活动分为少儿组和成人组进行，经过网络投票初选晋级决赛，决赛获胜者不仅有现金奖励，还有机会成为经典九六九签约主持人哦。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方式，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 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入能量。经典九六九，音乐最动听。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

风却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你。 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在只能遥远地唱着你。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I care. Every time I want to touch you, we have a distance.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认识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每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This is like a love, it's in the hearts, the single, the people change, people still inside of me.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he moreBut I can soak and trap in my heart, so I can soak in the sea. Slap of love is in the hearts to see. But people change, but people still inside of me.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omorrow comes out of the dark. But I can soak and trap in my heart, so I can soak in the sea. 每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 当我站在十字路口，只要有你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在，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透。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期待不同故事。 每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谁总是一眨阳错擦过我的耳朵。第几次答错了，这是注定还是巧合？谁是吗着急一定很快乐，你们发生什么？还是你欠了他什么？有什么舍不得？他不住这里，你却非找他不可。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你到底是谁？ 九精英有话说， 九零后还是很有魄力的，感觉不行了再继续重来嘛。这人活着一辈子，平平淡淡过一辈子，还不如轰轰烈烈的过一生。 我喜欢一句话叫乐在其中，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你要把这件事情干好，你就会投入你全部的热情跟精力，所以不会存在或者累或不累 啊。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当中，很多人的痛苦，包括家庭的痛苦、个人痛苦，甚至包括孩子的痛苦，都来源于两个字，比较。所以你现在问你幸不幸福，我相信很少人会说自己幸福，因为他们一直在比较。人是不能比较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周期和个性和特点，每个人都是闪闪发光。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是一名银行工作者。经典就是很久流传下来的东西，像周华健经典的歌曲啊，朋友，还有亲亲我的宝贝，都特别经典。 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觉得经典就是经久不衰吧，只要经得起时间打磨的都是经典的。周华健有一首歌叫《难念的经》，是《天龙八部》的主题曲，这首歌就很经典，而且这部电视剧也很经典。还有就是刘德华的《笨小孩》，我觉得也很经典。 经典就是一件事物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丧失掉它曾经的价值，无论是曾经的发生、现在的发生，或者是未来的发生，在你看到、听到，你都觉得它经久不衰。五月天的所有歌曲都很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你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了，情投意又何？我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了，比什么都快乐。溜啊溜的他哟，他哟我哟，亲爱一颗嘿嘿嘿，亲爱一颗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找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了，比什么都快乐。

七夕马上就要到了，那大家是不是也要着手为另一半准备礼物了呢？今年的七夕，你为心爱的他都准备了什么礼物？或者你期待收到怎样的礼物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都收到过怎样的情人节礼物？来与我们互动，分享你有趣的情人节小故事。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涂抹教育提供的海底小纵队的亲子门票。快来秀出你的故事吧！ 心疼。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黑夜，黑夜，白天，白天，都有人向往自由，都有人向往自由，自由。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24小时的全天守候，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初心未忘，2017年9月6号，北京 FM 969，你岁了。以悦动北京经典飞扬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这个九月和经典969一起去也。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一条消息说呢，男朋友是内蒙人，第一次收到的礼物是现杀托运过来的一只羊，而且说这是在内蒙最浪漫的事情。这一波狗粮真的是散发一股浓郁的膻味啊。那马上就是8月28号的七夕节了，你都收到过怎样的七夕礼物呢？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幸运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涂抹教育提供的海底小纵队的亲子门票，赶快来留言参与活动吧。 我们总希望在最美的时刻和最爱的人做最喜欢的事。2017年的8月28号又是一年7月7，来这里见证你们的爱情。今天969五周年台庆，携手北京石景山乐园阿里 OFO 推出的爱的摩天轮最高点的 Case 七夕特别活动。那凡是在8月28号之前金婚夫妇七夕或2月14号领取结婚证的夫妇，持结婚证到石景山游乐园，最先到场的前20对夫妇即可获得999元的爱情守护礼包，前50对到场的银婚木婚夫妇可获得520元的爱情守护礼包。那还有最后一个福利，就是到场的情侣必做的超级浪漫爱的表达方式，也可获得99元的爱情守护礼包。到底在现场做些什么？详情请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 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

你我之间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说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编织梦幻，半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交给他。说过我要潇洒，错爱了回头吧，到这晚却说半点心仍然求能留下，你我之间总有一点爱吧，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编织梦幻，半点心请交给我，不过是个小小愿望吧，你的心却一早已整个完完全全交给他。他跟你好吗？一切的爱怎么都送给他，一颗心分一半好吗？ 三千年的文化传承，积淀无数中华瑰宝。这里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Yo adoro a Beijing. Я люблю Пекин. Я Пекин кобахот пасанд картиху. Ман Пекин ра дуст дарам. 我爱北京。 挖掘地情资源，展示地域文化，存史资政育人，服务社会公众。北京故事，说给你听。九六九，智说北京，带您走进古朴与现代、魅力与繁华的北京城。 本节目由北京市方志馆特约播出。 老北京名气最大的商业街非王府井莫属，外地人刚听到这个名字时往往会有些奇怪，哪家王府的井这么有名？王府井大街本名十王府街，亦称王府街，因为明代这条街上有十座王府、三座公主府，清朝依了明制也在此街上建王府。据朱启前先生回忆，以裕王都铎府最大，现在的协和医院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连帅府园建厂当年也包在其中，乃王府卫队的操练场。多铎战功卓著，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地位特别尊崇，故清代多称此街为王府街。1905年重新厘定地名，因街的南端有一甜水井，故与王府合称，改名为王府井。据光绪十一年《京师坊相志稿》记载，当时北京内外城共有1258口井，绝大多数是苦水井，做饭不香，洗衣服不干净，洗头发粘手，甜水井是稀缺资源，因此这王府井的名声便是特别响亮了。王府与井并称，这就标明了街道首尾的标志性建筑。根据清代地图，此井为该街唯一的一眼井。王府井的繁华得益于老东安市场，那里原本是明代一座王府，清初封给了吴三桂，改称平西王府。三藩之乱后，王府改为神机营的操场。清初内城为八旗驻扎，不允许汉人居住，一直少有买卖，但末期东郊名巷使馆区已成国中之国，清政府禁令事实上已经失效。 1903年，经善耆纳同奏请，慈禧批准，废弃已久的神机营操场被迫开放给游商，一举打破了老城区原有的宁静。由于顾客密集，距离适宜，各国商号也来此接经营，王府井商业街迅速走向繁荣。新中国成立前，老东安曾有两次大失火，一是1912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各方催促他南下就职，他只是手下的士兵抢劫商户，四处纵火，表示发生了兵变，他不得不留在北京弹压。这一把火几乎将老东安彻底摧毁。为平息商家的愤怒，重建老东安时，向南扩充了不少面积。二是1920年，锦艺兴玩具店老板文焕章因欠债甚多，自行纵火制造事端，将东安电影院、中华舞台等全部焚毁。东来顺、稻香村、吉祥戏院等大户联合出资，请来了消防队，才控制了火势。此次大火虽然小于几年前，损失却也非常惨重。有趣的是，王府井大街还有一个英文名，叫莫里寻大街。莫里寻是澳大利亚人，著名记者，1894年来到中国，后被《泰晤士报》聘用。1897年起，他常驻北京，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等。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政治顾问，曾力主中国参加一战，被段祺瑞采纳，取得了较好的结果。1920年去世。莫里寻在王府井大街上住了很多年，由于他在西方知名度很高，当时的外国人记不住王府井这么复杂的名字，因此地图上标为莫里寻大街。街是无数故事的组合，而王府与井组合起来，便成就了老北京的一段传奇。北京故事说给你听，我是主持人亚威。近期由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市方志馆和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承办的北京恢复高考40周年专题展在北京市方志馆一层展厅开展。本次展览持续展出到9月30号。展览涉及高考报名、命题、考试、评卷、志愿填报、录取六个方面，以图文展板、电子音像、实物与沙盘模型等形式，呈现了北京恢复高考40年来的改革历程。此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期间主办方将根据市民参观需求或预约情况安排专人进行讲解。前往参观的朋友可在9月30号以前前往朝阳区东三环南路88号北京市方志馆进行参观。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故事，欢迎您走进北京市方志馆。北京故事说给你听，再次感谢您收听由经典969与北京市方志馆联合为您诚意出品的969直说北京。我是主持人亚威，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孩子送父母度蜜月陪朋友，你想要的泰国都有。 泰国 跟团游泰土，自助游泰累，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神奇泰国之旅。 8月25日，顶呱呱集团9周年庆，顶呱呱集团特推贷款代办优惠活动。8月在顶呱呱办理贷款代办服务，即可享受工商注册免费，再赠送9个月法律服务。 活动热线400-96-2540，400-96-2540，上网搜索顶呱呱。 Club Day One 十年辉煌不凡，闪耀工体夜生活，前沿的电子流行乐，释放你心中的狂野，让每一个夜晚都不再孤单。地址：工体西路8号，电话010-6500-8888。 记忆中纯粹的深情告白，无数人心中的无可替代。9月23号，北京首都体育馆，2007张韶涵纯粹 remix 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励志天后张韶涵邀您共赴纯粹之约，订票热线10103721。世界因你而纯粹。 华为言爱有语，这个七夕情人节就要有点不一样，来涂抹 Studio 与乌克兰国家艺术学院新锐油画艺术家邂逅一场玫瑰之约吧，送他一支独一无二的玫瑰。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你想成为万众瞩目的主持人妈人吗？ 你想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主播吗？ 实现梦想的舞台就在这里，今年99.95五周年台庆特别活动闪亮新主播大赛火热开赛了， 少儿组4-10岁，成人组18-30岁， 只要你热爱主持，喜欢表演，无论幽默搞笑的你还是高贵冷艳的你，秀出你自己，下一个明星主播就是你，不仅有现金奖励，还有机会成为经典969签约主持人哦。 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报名，9月3号前录制3分钟以内主持脱口秀或幽默表演参加海选， 详情请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方式。 最近在刷微博看到有一位网友提问说，齐希乐不知道该送女友什么礼物好，要200元以内的。而楼下的一位网友回复说，不如送他一个自由。那在这里也欢迎你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都收到过怎样的情人节礼物？关注今天969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分享你的故事。那参与互动话题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涂抹教育提供的海底小纵队的亲子门票。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边唱，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情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的计算又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情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又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 用不完，多奇妙。 九精英有话说， 我始终觉得，就是说，只要我们自己来做事，花了这个心思，付出的话，一定能成功。